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Yeah. 下面请欣赏的是朱逢博演唱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 只是一天。

sunshine and rain， 我们的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点亮。